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十二分噶啦。听日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咁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呢一个二月尾噶啦噃，2021年嘅2月26号星期五嘅早上。今日咧就系呢个正月十五，就系元宵佳节啊！元宵佳节咧，好多人都话咧就系呢个中国嘅情人节咁啦。有冇情人都好啦，咁啊就当今朝早陪陪陪伴你嘅就系一个好情人咁陪伴你啦。情人节快乐啊！咁啊今日咧希望咧都可以带俾大家一啲好冧至冧嘅情歌啊！可能你未必谂到有啲咩送俾你身边嘅朋友仔啊，或者你嘅爱人、你嘅爸爸妈妈、你嘅仔女、你嘅朋友或者你暗恋嘅对象。不如睇下今日有冇啲歌可以抄到，然之后送只歌俾佢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歌词写得非常之好啊，歌名就长一啲。你是我今生唯一的传奇，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 不信日落亦可这样美，不信日落亦可飘逸香气，原来是你靠向我手臂无意义。不错，梦内尽管都是你，不错，梦内尽管这样稀奇，仍然难信你眼里的爱情意味。爱原来是我，未想过你会这么好，你天生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

前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陪着你走，我哋有卢冠廷嘅歌声，冇错，一直都陪住你走嘅，有陪陪喺呢一个空气中陪住你走啊！时间嚟到中上5:40，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清晨爽利啊！唔知道你系咪揸紧车嘅司机哥哥咧？咁啊，朝头早咧陪陪揸车翻嚟呢一个电台嘅时候咧，确实咧都即系都见到原来香港都好多朋友咧夜晚都系会工作嘅，咁尤其是可能系做运输嘅朋友啦。又或者可能是一些准备翻工的朋友，其实都很多朋友就是工作中的，有些驾驶者的安全小贴士要跟大家讲一下。开车的之前其实就要看一看这个道后镜，或者其他的监视器来看一下车后面的情况，有需要咧，其实咧就一定要拧转个头咧，就系望清楚咧，先至好转线啊、cut线啊等等啦。咁留意咧，系咪真系有行人横过马路，或者系靠近你嘅车边？尤其是譬如好似阿佩佩 即系半夜揸车翻嚟电台咧，确实真系好多时候咧，你系睇唔到嗰啲行人嘅，因为佢哋咧系有时系会着到好深色嘅衫，系突然之间喺车与车之间摄出嚟嘅，咁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啊，尤其咧就系啲长者啦，或者系小朋友，咁要特别加以留意就系盲点啦。我谂揸车嘅朋友会知道有边啲位置系盲点嘅。有时真系咧，一个唔留神，谂住睇下侧镜两边咧，就谂住已经睇晒啦。其实系真系唔得嘅，有啲盲点嘅地方，真系要成个身拧转啦嚟望清楚咧，先至可以睇得到嘅。咁啊，驾驶嘅时候咧，更加要遵守咧就系车速限制啦。咁啊，因应交通啦、道路啦同埋天气情况咧，同埋你嘅驾驶能力咧嚟调校嗰个车速嘅。咁啊，尤其是喺转线啊、转弯啊，或者系超越之前嘅车嘅时候咧，就最好就提早就亮起呢个方向指示灯，即系指挥灯，同埋留意咧前后嘅车辆，因为咧好多时候咧。意外咧就系出自于咧喺呢啲位置啊，转线啦，或者系啊转弯啦，因为睇唔到嘛，或同埋超越前车嘅时候，当然啦，即系驾车嘅朋友唔系净系睇自己嘅，仲要睇远啲，睇对面嘅车啦，睇隔离线嘅车啦，前面嘅车啦，同埋后面嘅车，真系我哋成日讲要一眼观七啊，真系唔好即系睇漏咯。有时你自己揸得好好都好，都惊住路面上边咧有好多。其他嘅問題會出現，咁啊，打醒十二分精神咧，最緊要就係交通安全，安全駕駛，咁先至係第一啊！ 人未知每次閉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心中生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柔情抱我吻我送我再多些美，愿能陪你一起演这套戏，而主角 Night and day 我哋有王菲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雨，同埋能见度较低嘅。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晚上咧系会转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天气会稍凉嘅，展望明日系稍凉啦。星期日咧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咧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嘅。今日就是这个元宵佳节，俗称这个的中国情人节，所以今日佩佩在节目中都揀了很多自冧情歌。 曾听说有许多恋爱没有结果，却胜上心者感慨，令我都刻意避开，是我不相信真爱，但你不惜真心真意对待，竟令我再感到意外，让我献出同样悲哀，全面喝彩。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给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而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美，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这般欣赏我，谁也说不上你一般清楚我，问我可需要什么，愿你真心交托给我，让我一生好好把你照料，请让我体恤你需要，来没缺少。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千方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给取。 生命里的一切。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尽过留住你，一直相爱。其实我知道是可下半生尽我留住你，一直想我。 呢首歌咧，相信好多时候咧，你参加婚礼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嘅。好多时候婚礼中咧，都好中意拣呢首歌成为佢哋嘅主题曲嘅。唯独你是不可取替，我哋有许志安嘅歌声。时间嚟到早上嘅5:53，听紧嘅嘢有清晨爽利节目啦。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有钱佩佩。 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算了。你说的问题嘴角一牵已知晓，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中辛酸仿佛抵消。我要冲线了，你心跳快了，暴力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亦不紧要，就关系亲密的恋爱，信到了，原先忧郁轻松不少。我要的戏票，你早已卖了，像约好般不准骚扰。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想？

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402点，跌5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9点，跌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26，瑞士法郎0.905，加元1.261，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401，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87。新西兰元兑美元0.7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21美元，卖出176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24小時全日為你服務。 無論身體幾 fit 都好，要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接種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有心唔怕迟，十月都系拜年时，一早8点钟。伟基同你拜个年， 准备好材料，以灵入厨煮好餸。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特意打扮见大家。 张伟基、 周以灵， 日与约定你哋 香港电台第五台 有趣空间见。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差唔多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嚟到咧2021年嘅2月26号星期五啊，咁啊农历咧就系正月十。元宵佳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啊！咁当然啦，嚟到呢一个正月十五咧，咁啊抬头望下个月光咧，应该而家都仲应该仲追到少少啊嘛，6点几应该未光晒嘅。咁咧就琴晚见到呢个月光咧，真系好大好圆。咁啊，今晚有冇谂住即系同屋企人啦，或者同你嘅挚爱咧，就一齐食餐饭咧？有时即系工作系好忙碌嘅，咁但系咧，当然即系相聚都好重要。咁但系咧，而家咧有呢个新冠肺炎底下咧，相聚咧大家都要即系小心啲啦。当然咧，你同住嘅咁相聚嘅冇问题，如果唔同住嘅，如果又成日见嘅，当然都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你话一大班人咧，咁限聚令都唔可以啦。咁啊，其实琴日我晚上嘅时候经过一啲嘅火锅铺咧，都见到好多人咧就出嚟打边炉，咁四人一台咁样咧。即係確實咧，我諗見到好耐都冇呢一個情景咁啊！希望好快咧就可以12人一台，完全冇曬呢個限聚令就好啦。咁啊，當然啦，你話咧今日呢一個嘅即係元宵佳節就俗稱呢一個嘅中國情人節啦嚇。初三嘅時候可能你冇慶祝，今日或者都可以嘗試下同你嘅身邊嘅伴侶慶祝下啦。有時即係做多步食餐飯啊，或者係甚至乎點首歌俾佢聽都得嘅。今日配備揀嚟。 咗好多至冧情歌，唔知道有冇一首都可以代表到你嘅心声，送俾你嘅挚爱咧？你嘅挚爱唔一定，我都讲啊，唔一定系你身边嘅伴侣嘅，可以系你嘅爸爸妈妈啦，你嘅朋友啦，你嘅仔女啦，你嘅孙啦，你嘅侄啦，或者系你嘅宠物都可以嘅。咁啊，但系如果你话都真系，即系孤家寡人一个人点算咧？一阵间咧喺呢一个健健康康再精神咧，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如果你真系孤家寡人一个嚟到呢啲咁重要嘅呢啲咁嘅所谓节日嘅时候，个心硬系就会戚住戚住，咁好唔开心，咁点算呢？咁啊，阵间听下咯。嗱，呢首歌咧，感觉上唔系一首好至冧情歌，但系其实佢歌词真系写得好冧好冧啊！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星期五啊，喺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省里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喺钱佩佩嘅电话旁边咧，当然咧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沈医生啊，今日咧就系呢个元宵佳节，又俗称呢个中国情人节啊。今年嘅新年咧，初三就系西方情人节啊，嚟到呢个正月十五啦，又系中国情人节。如果冇情人嘅朋友，其实个心都好噏下噶噃。 嗯，系 係啊，尤其是咧喺呢一個咁樣嘅商業嘅氣氛影響下啦，即係好多時候都會用情人節咧係一個好大嘅商機嚟噶嘛，即係我哋會趁住呢個節日，即係所謂嘅節日啦嚇，咁、去預備一啲禮物啊咁樣。咁喺呢個咁樣嘅氣氛嘅即係鼓吹啊，又或者再分圖睇下咧，令我哋變咗咧就好似好需要去重視呢一個所謂的節日咁樣，咁如果我哋身邊冇一個伴侶嘅時候，就好似甚至咧有啲人會覺得，即係好似自己係咪格格不入咧，又或者自己係咪有啲咩問題咧咁樣。事實上咧，最近咧都有唔少嘅人咧嚟到我診所咧，即係去求醫啦。都是有围绕住类似咁样嘅原因。我諗除咗嗰个情人节嘅影响底下之外呢，最近即疫情，即呢过去呢一年嘅疫情呢，对佢嚟讲都係一个几紧要嘅影响。佢哋呢会好想即有机会呢出去一啲社交活动啊、一啲聚会啊，有啲 party 啊咁样，但係因为呢个疫情嘅影响呢，令佢哋冇咗呢一个机会。佢哋都会担心囉，即都好似冇乜咁嘅途徑去認識一啲新朋友啊，去建立一啲新嘅關係啊，咁樣咁有唔少咧，就即係用咗一啲嘅網上嘅平台啦，咁啊識咗一啲人啦，咁樣都有唔少咧，就因為咁咧就覺得即係好似識咗一啲唔係咁理想嘅人啦，甚至可能個關係搞得即係比較惡劣啦，甚至有啲係好似被騙啊咁樣，咁啊因為咁而出現咗一啲比較明顯嘅情緒症狀，所以就咧就過嚟揾我去即係求醫啊咁樣，咁最近都見到有唔少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咗。 事实上咧，喺过去嘅一年咧，真系好多朋友病埋咗，自己喺屋企啦。其实真系啊，可能真系觉得好容易就会唔开心啦，好容易咧就会即系觉得呢个世界好似已经系唔属于佢自己啦，因为真系好难行出门口嘅感觉。咁但系咧，尤其是如果你话身边冇伴侣嘅，喺间屋可能对住四埲墙嘅，咁其实佢真系觉得好难挨噶。咁沈医生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令到佢走出个家门又好，或者走出呢一个嘅唔开心嘅心境又好咧？ 首先我谂个心境咧，即系佩佩你讲得好啱，即系个心境。其实第一样嘢系个心境要调一调节，千祈唔好咧，即系用呢个有冇情人啦、身边有冇一个伴侣咧，就作为一个身份嘅象征啦，又或者咧去衡量一个自我价值嘅一个指标咯。咁亦都要放下咧，所谓即系人有我有呢一个咁样嘅心理包袱。好似最近放宽翻呢一个嘅限聚令啦，咁啊多啲人出咗街啊。就唔好话见到哦，好似好多人一双一对，我就好似唔系咁样，咁就好似怀疑自己系咪有啲咩问题咧，又或者怀疑自己即系有啲咩不足咧咁样。咁我谂呢一个心理包袱咧，真系要去到放低嘅吓。咁我觉得唔好用呢一样嘢咧去到衡量自己个价值啦，反而就真系我哋要调节下，就系去识得宠爱自己多啲，咁啊，你话有啲咩可以做咧？我觉得即系好多嘢可以谂到嘅，例如我哋对自己好啲，可以做一啲我哋平时都好想做嘅嘢啦， 做运动啦， 买一啲嘢俾自己啦，做运动啦，美容院啦又开翻啦，健身中心又开翻啦，我哋可以去做下 gym 又好啦，做下 facial 又好啦，去做下按摩又好啦， 睇场戏都得 嘅，系啊系啊，冇错啊，趁呢段时间亦都系。即去欣赏下自己，我觉得可以是自己去反思一下，究竟我哋而家其实自己已经拥有啲乜嘢咧？可能已经拥有好多嘢，系咪？咁我哋唔好净系睇一啲冇嘅嘢，反而系我哋要欣赏翻一啲我哋已经拥有嘅嘢啦。又或者可以检视一下我哋过去，譬如呢一年咧，我哋所谓疫情啊，其实我哋做咗啲乜嘢咧？有啲咩我值得欣赏自己做咗嘅咧？咁样，咁起码可以珍惜翻呢啲我哋已经有嘅嘢，又或者我哋做过嘅嘢。咁另外就系我哋都可以趁呢个机会咧，其实去多啲表达，去关心，去表达爱我哋身边我哋觉得好重视嘅人，例如我哋嘅亲人啦，我哋好朋友啦，其实除咗情人之外，仲有好多呢啲嘅身边嘅人咧，我哋系可以付出我哋嘅精神啦，付出我哋嘅关心同埋爱啦，去俾佢哋噶。净系谂呢啲，我哋都已经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啦，可以好多嘢出去啦，为佢哋做又好啦，约佢哋又好啦。咁所以其实可以好多途径去帮自己噶，咁 大家可以即系珍惜即系身边同埋自己已经拥有嘅嘢。 嗯，就千祈唔好即系自我就觉得自己好似有问题咁样，即系要正面啲去睇啦，系咪？ 冇错啊。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因为呢一个情人节引起你有一啲乜嘢嘅情绪嘅比较明显嘅波动，例如咧，即系我都有啲嘅病人就系因为个情人节都会勾起佢一啲过往一啲好唔愉快嘅一啲嘅关系啦，甚至一啲比较创伤性嘅一啲嘅经历啦，因为咁样嘅时候令到佢即系好多情绪嘅牵动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啲嘅人士咧，系因为好似自己身边冇另外一半啊，好怀疑自己个价值啊，咁啊令到自己嗰个情绪亦都系长期陷于一个低落嘅状态。如果你真系有呢咁嘅情况，例如话长期即系好唔开心，好怀疑自己嘅价值，令到咧嗰个人，譬如生理、心理咧，都系受到好大影响，食唔到、瞓唔到，工作好似集中唔到精神，成日都冇心机、冇兴趣，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嘅话咧，我觉得就真系需要向一啲专业嘅人士啊，向医生啊求助啊咁样样咯。 嗯，咁但系譬如如果你察觉到自己身边有朋友系咁样嘅话，系咪都应该多啲陪伴佢，或者都鼓励佢咧，就走去求医咧？ 绝对系啊，因为其实就系趁住呢啲咁嘅时间咧，我哋更加需要咧系去陪伴一啲真系我哋觉得咦好似有啲唔妥，或者佢好似有啲心事，咁我哋就趁呢啲时间咧去陪佢哋多啲啦，关心佢多啲啦。有时我哋如果肯聆听多啲嘅话咧，佢其实都好愿意会讲嘅。当佢肯讲嘅时候咧，讲出自己心入边嘅问题嘅时候，一来可以帮到佢某程度上舒缓少少自己嗰啲嘅情绪啦。第二就系让我哋更加了解明白佢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俾佢知道有一个人系支援紧佢啦，亦都佢更加愿意接受聆听你嘅建议，去到求助啊咁样，甚至我哋有时可以陪伴埋佢一齐去到，即系譬如见医生啊，见一啲专业嘅人士啊咁样咯。 嗯，不过你话就算情人节，系咪真系要有拖友或者要有情人陪伴先至开心咧？唔一定嘅，其实最重要咧就系自己觉得啊，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就已经可以好开心噶啦。 系啊，第一就系宠爱自己先啦。 系，同埋可以听住清晨爽利啦，咁听下好歌都可以令到自己好开心嘅。 冇错。 嗯，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再见啦，好唔好？拜拜， 拜拜。 为你钟情，倾我痴情，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灵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环做证，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 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心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之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八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我做证。 我哋有张国荣哥哥嘅《为你钟情》。今日咧就系呢一个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啦，再次同你讲声情人节快乐啦。咁啊，可能你会话吓、啊，情人节咩唔系二月十四咩？中国情人节嗰、那个系叫西方情人节，咁啊唔好咩？有两个情人节系嘛？即系都总有个藉口俾自己去啊买嘢啊，或者俾个藉口自己去同你身边嘅朋友或者你嘅挚爱去食餐饭噶嘛？有个藉口咪好咯，系嘛？冇嘅，唔紧要嘅，自己买自己中意食嘅嘢咧，自己食，我哋叫自私食咧都可以嘅。最紧要咧就系氹到自己开开心心就得噶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清晨嘅，啊唔系清晨，早上嘅六点半钟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会系听朝早嘅清晨爽利。不过听朝早咧，因为电台有工程嘅关系啦，所以听日咧清晨爽利节目咧只系得个浓缩版，就系六点钟到六点半钟，六点到六点半钟咁啊，五点到六点咧系暂停呢个清晨爽利嘅。听朝早啊，记得系听朝早。如果你听朝早咧，系五点钟开始听唔到佩佩把声咧，唔使惊讶嘅。一定你听朝早咧六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再见啦。第一台嘅朋友，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再见。临走之前，我哋带嚟有关淑仪嘅《一切也愿意》，再见。 在深夜洒过丝丝雨水，我怕会失去，你说不要睡，分秒愿可共对。若是没顾虑，为何又洒泪？命运若真地可以痴心永许，心伤，哪怕风雨浪，一切亦可面对。谁爱我爱得真，怎会一点也不知？谁过会有一天没有心事？情意若延续，心生歉意，痴心与梦。死心，离别更轻易。你若明白今天我已偷偷放下千般爱意，莫说为你牺牲，死也愿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日本政府表明，如果外国公务船强行登上尖角诸岛，即是中国要的钓鱼岛，日方可以实施危害射击。